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邀请您继续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这位客人在经历失业、情感波折等坎坷时，他的妈妈一直在给予他支持与关爱。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在当年最困难的时候，她又是怎么把孩子们抚养成人的呢？ 回来以后就和我妈结婚了，他们一共生了5个儿女，最小的就是我。那个时代正好是困难时期，缺米少油的。我小时候记忆中我妈总是在发愁，为家里的粮食，为我们的衣服，家人的病，还有亲戚之间红白喜事的份子钱。我就看着她经常纳着纳着鞋底儿就突然停下来，对着窗外叹气，愣一会儿再继续干活。但是啊，无论家里多穷，我妈都坚持让我们兄弟姐妹上学。她一直相信孩子只有念书了，有文化了，才能有出息，才不会是个粗人。哎，你不知道啊，这在我们那个时候有多难得啊。当时在我们村儿，坚持让孩子上学的就只有2户人家，我们家就是其中之一。我妈那时候就经常告诉我， 儿子，读书就要好好读，在学校里不要和人家比吃比穿，要比咱们就比成绩，你的成绩好，老师喜欢，以后成了国家人，你妈脸上也有光啊。 国家人 啊，哎，就是被国家分配工作，相当于吃上皇粮了。那个年代，这是我们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啊，也是当时我妈最大的心愿。只不过世事难料啊，谁也没想到我最后竟然去卖菜了。 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吧，看你现在的样子可一点都不像卖菜的。 有点人模狗样了是吧。确实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当年啊，我妈帮我卖了半年的菜，后来因为老家的事儿太多，特别是我爸还不会做饭，我妈放心不下，最后还是回老家了。之后我也决定去上海闯闯，因为我们那儿离上海比较近，好多人都劝我去那儿试试，毕竟大城市机会多嘛。所以在2006年的夏天我就去了上海。 顺利找到工作了？ 嗨，怎么可能啊，去了我才知道那里确实需要很多人，但是没有一项工作不需要经验，甚至连保洁、仓库管理都需要有经验的人。这可我什么都没有啊，而且我在那儿也是举目无亲，也不会有熟人推荐工作给我，哪个工作单位啊肯要我这样的人呢？可我不仅要养活自己，还得寄钱回家。我女儿那时候上初中了，是要钱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啊，在一个人才市场，我看见一家咖啡店在招服务员，别的摊位人都特别多，就他们那家比较冷清。我 心说，既然别人都不愿意去，那或许我能有点希望吧。我就上前去打了个招呼。你们好啊。 你是来应聘呢？ 是啊，看到你们这儿招服务生，我想来应聘。 你多大了？ 我是69年的，之前一直在国企干。领导，我这个人做事啊，踏实稳重，而且不怕脏不怕累，什么都愿意干。 你没看见招聘里写着要28岁以下的？ 对，28岁能干的活，我这38岁的也可以干呢。而且我看到你们这儿要求有一定英文基础，这点我也符合。 啊？那你用英语自我介绍一下。 I name is 吴文。I from。 I name。这样吧，你说说我手里这个香蕉，英语怎么说呀？ 这个毕业好多年了，一时真想不起来。 这个就不好意思了，你连香蕉的单词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要你啊？ 不好意思，谢谢啊。那几天啊，我跑了好几个人才市场，从浦东到浦西，只要是在招人的地方，我就兴冲冲地跑去了，但是根本没人要啊。当时上海的天气越来越热了，我就住在一个群租屋里，一天只要10块钱，但是一个房间住了10来个人，还是男女混住，更没有空调啊。我身上带来了600块，已经花掉一半了。为了省钱，我就开始不吃早饭了，中午和晚上拿2个馒头就对付了，算上房费，估计还可以对付半个月以上。不过最要命的不是这些，而是家里的压力。那天我老婆来了个电话。 怎么样，近来在大上海花花世界玩得开心吧？ 不开心，工作都没找着，怎么开心啊？ 哼，你一个大男人来上海都快一个月了，怎么就找不到工作，挣不到钱呢？这家里的孩子还指望着你寄生活费呢。 哎，正在找呢，你以为我不急啊？ 我不管，反正这个月啊，你必须寄钱回来，你别跟我忽悠。 他就是这样的人，根本不关心我在外边过得怎么样，一开口就是钱钱钱，我被气得在床上直跺脚，直接把下铺给吓住了。我这才想起来下铺还躺着两口子呢，他们两口子真让人羡慕，女的在浦西做家政，男的在浦东做保安，俩人虽然不能天天住在一起，可是一有时间啊，俩人就要见上一面，感情是真好。你说这日子过的，就算穷点但是心暖啊。哎呀，所以挂了我老婆电话，出去溜达去了。一是不想做电灯泡，二想散散心。我一直觉着，这两口子之间，日子久了就会演变成两种关系，一种就像亲人，唇亡齿寒，生死相依；还有一种啊，就是合同关系，你给我多少，我才会付出多少。哎呀，我跟我老婆就是典型的第二种，我给她多少钱，她才会给我多少爱。要不是我还有爹妈，还有女儿，我还真没有什么活着的动力啊。那天一想到爹妈，我就突然想给我妈打个电话。 喂，谁啊？ 妈。 是你啊？你现在在哪里啊？ 我现在上海找工作呢。 找到了吗？ 啊，快了，已经有眉目了。 找到了工作就安安心心的做啊，先挣到钱再说。家有余粮，心里不慌。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你好好的啊。 知道了，妈，我会照顾自己的，这个你们放心。 哎，对了，你出来多久了？ 快一个月了吧。 那你有没有打电话回家呀，问候下老婆孩子？ 打过了，每次他都催着我打钱回家，弄得心烦。 哎， 人家说的也对呀、啊，你可是一家之主，这女人嫁人就是图个依靠，现在你没有了这个能力了，她有些着急也能理解，毕竟她在家带个孩子不容易，你要体谅她。 我妈就是这样，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替别人着想。哎，用那些书面上的话说，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吧。所以他这一辈子苦了一辈子，任劳任怨了一辈子，就是因为他善良宽容，所以老家人都特别尊重他，无论是村里的街坊还是家里的儿媳们，都没人说他不好的。我真的没法跟他比，我远远不如他呀。 别这么说自己。哎，那你后来找到工作了吗？ 最后自然是找着了，不过这过程太难了，中间被拒绝了不知道多少次，不过其中一次我永远都忘不了。当时我去了一家医药代理公司，想去应聘销售员，因为我听说销售的职位相对好找一些，毕竟是凭业绩吃饭嘛，做得好才能有钱拿，靠的是自己闯荡的硬实力。我当时特别希望那家公司可以给我一个机会，那个面试官人很随和。 我们公司招的医药代表呢，主要是派往全国的各个区域的，工作是和当地的医疗机构寻求合作，开拓医药新品和器材的营销渠道。说白了就是找医院卖药卖器材。 我懂，虽然我之前确实没做过销售，医疗药品方面的渠道和经验也缺乏，但是我真的不怕难不怕苦，我一直挺能闯的，希望公司能给我个机会，哪怕一个月也好，要是一个月没业绩，我一分钱也不要，我自动走人，你看行不行啊？ 我相信你的话，也特别理解你的处境，不过虽然做销售这一行冲劲和信念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有些东西呢，真的也不是光靠冲劲和闯劲就能成的，特别是医药这个行业，里面的水太深了，不做个三五年真的是摸不着路子的。 哦， 有些东西啊你没有经历过，确实是一种欠缺，而且你已经38了啊，我就直接说了啊，其实你已经过了做销售的黄金年龄了，这公司如果从头培养你也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所以啊真的很抱歉啊，从公司的业务角度出发呢，这职位确实不能给你。 我懂了，谢谢。那我就…… 哎，你等等 啊。 其实啊，我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约你来之前我就看过你资料了，我一开始就不准备录用你。 那您为什么还让我？ 我约你过来就是要看看你这个人，另外我还想告诉你一句话。 什么话呀？ 在你感觉最难熬的时候也不要放弃，再坚持一下，挺过去了就会有好结果的。 谢谢。 其实我们的年龄差不多，我知道你现在很难，我也有你相似的经历，听我的，要想在上海混下去，就是要在最难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别放弃。 谢谢，谢谢你。那我走了，谢谢。我当时啊几乎是跑进电梯的，一进电梯我就哭了，那面试官的话真的，哎，戳中了我的痛点啊！你不知道我当时的感受，真的是五味杂陈啊。虽然工作被拒了很难受，但是他那番话那么真诚，哎呀，我吃了那么多次闭门羹啊，但只有那次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贴心话， 可以说就是有了那句话才让我坚持了下去。后来终于在上海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然后又换了第二份、第三份，现在我也是一个公司的小主管了，被派遣在这边的分公司常驻。 终于熬出来了，不容易啊。 哎，是啊，而且后来我离婚了，女儿归我，现在刚刚大学毕业找到工作。我妈呢一直都跟我爸住在农村，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自打离婚以后我就很少再去看他们了，主要是害怕他们看到我孑然一身的样子难受。今年春节又回去一次，果不其然，跟我妈聊着聊着她就会说上一句， 现在你是一个人了，在外面要学会照顾自己啊，你要好好的。 妈你放心啊， 我们知道你心里的苦，但是我们老了再也操不了你的心了呀。 他说完这句啊，我突然发现妈真的老了，眼窝都陷进去了，背也更驼了。我突然觉得特别愧疚，本来我不想再让他们替我操心了，也想接二老来城里安享晚年，可这个梦想到现在都没条件实现。要说这十多年来我充其量就是养活了四几个闺女，可是对于我妈我给她的太少了。她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了吧，可是直到现在还是住在老家村子的老房子里。我上次回去才知道，每天都会胃疼牙疼到吃不下饭，风湿性腿疼也严重，已经疼得下不来床了，现在又突然脑梗了。其实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我就知道总有一天哥会给我打电话，说我爸突然其实我一直都在逃避，可是他还是来了，我可能再也没机会还我欠他的债了。你知道来火车站这一路上我都在想什么吗？从小到大和我妈在一起的那些事儿，她好像一直都在我的耳边说， 儿啊你要好好的呀，啊你要好好的。 妈， 雨已经小了，应该很快就能恢复发车了。啊你稍等一下，我先送你杯鸡尾酒再去车站吧。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白兰地、黑朗姆酒、鸡蛋、砂糖和牛奶调成的热白兰地奶露，它也被称作西式淡酒，可以预防感冒。刚才你淋着雨，正好喝点热的暖暖身子。妈妈病了，你可不能再病了，否则谁照顾她呀？ 谢谢啊。 这杯热白兰地奶露也是适合在严寒中饮用的热饮酒，不仅营养价值高，而且还可以抗疲劳。我想这杯酒也可以用来象征你妈妈对你的作用吧。 严寒中的热饮抗疲劳，还真是